放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个年羹尧在调往四川做巡抚之前，稀里糊涂的就被四阿哥胤禛叫到了密室。本以为会有什么重大事件要交代给他，可是一番谈论之后，年羹尧是越听越糊涂。胤禛说的这几句话里，没有一句让年羹尧听着像是重大事件的。正在他满头雾水的时候，倒是胤禛的师爷戴铎几句话就点拨了他。那到底戴铎和年羹尧说了些什么？胤禛寥寥几句话里到底暗藏了什么玄机呢？还没出世，他就面临着危机重重。长大步入仕途以后，他却步步高升，获得皇上器重，权力无人能及。然而得到一切之后，他却忽略了功高盖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战功扬名、恃宠身败的狂妄之臣年羹尧第二集。戴铎进屋之后，先是左顾右盼了一下，观察四周比较安全之后，才小心翼翼地关上了密室的门，走到年羹尧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年大人呐，想必正为刚才四阿哥的话犯愁呢吧。年羹尧一听戴铎这口风，心里头就知道这戴铎肯定知道刚才四阿哥和他说什么了，于是赶紧问：是啊，我这儿也纳闷呢，戴师爷，您能否提点我一下？听到这儿，戴铎乐了，哈哈哈哈，四阿哥还真没猜错，他就料到你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呐，所以让我特意过来一趟。年大人，别看刚才四阿哥的话再平常不过了，可是他这话里却暗藏神意呀。年羹尧赶紧点头示意了一下，让戴铎接着说：当前的形势想必年大人也很清楚吧，如今太子胤禛的储位已经不保了，所有的皇子都在盯着这个位子，其实四阿哥也有此心，不过要是不用点手段，恐怕这事儿不那么简单的。首先，四阿哥不是老大， 排位上不占优势，再有他在朝中的势力也不如八阿哥大，所以对于四阿哥来讲，他不能表现得太突出，不能倾向任何一个阿哥，也不能明目张胆地争权夺位，否则他就会引火上身，既达不到目的，还可能被人除掉。这样一来，四阿哥只能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对储备毫无兴趣，一心孝敬父皇，诚心念佛的辈了。戴铎的一席话说的年羹尧心里一阵阵发毛，在他看来，这个妹夫平时就是一位关心兄弟生活、同情太子遭遇的人，和那些心怀鬼胎的贝勒比起来，康熙皇上还挺欣赏他这一点。合着闹了半天都是假的，这招韬光养晦用得妙啊，让所有人都对他失去了戒心。不过想到这儿，年羹尧突然又犯糊涂了，那讲了半天当前的形势，可还是没说到重点呢。我去四川当巡抚，和四阿哥争夺太子之位有什么关系啊？戴铎看到年羹尧这表情算是明白了，看来这话不说得再明白点，年羹尧这脑袋瓜子根本转不过来，于是这才把四阿哥真正的用意说了出来。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原来胤禛清楚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跟其他贝勒硬碰硬，即便现在他韬光养晦，日后也未必就一定能争到天下。皇族里头所有的人对权势的渴望远远大于血缘亲情，所以一旦储备落在别人手里，那这人继位之后肯定会对那些有潜在威胁的兄弟下毒手。所以这次胤禛全力推荐年羹尧去四川当巡抚，就是为了让他在四川栽培自己的党羽势力，扎下根基，一旦天下有变，这些人就是胤禛的外援，万一没能登基，胤禛也可以退到四川以求自保。真相大白之后，年羹尧吃惊的下巴差点没掉地下，原来妹夫还有着如此精密的安排啊。谢过戴铎之后，年羹尧这才风风火火的回家了。这一路上，年羹尧想着戴铎和胤禛的话，心里头就像煮了一锅浆糊似的。他清楚自己对于胤禛的重要性，但是这权位之争可不是一件小事儿，跟对了主子，日后可能会飞黄腾达，这要是错了，那他很有可能就成了炮灰了。于是到家之后，年羹尧把这前前后后的利害关系想了一溜够。太子现在已经没什么势力了，大阿哥和八阿哥虽然气势正盛，可是皇上却不喜欢他们俩。三阿哥是个做学问的，写诗作画还行，要是掌管天下就没那么大本事了。九阿哥和十阿哥也没有多大作为，花花公子就知道跟在八阿哥后边起哄。这么多兄弟里头，就属十三阿哥和我这妹夫关系走得近。不过十三阿哥向来是意气用事，而且也不具备当皇上的潜质。最后一个十四阿哥，哥几个他排行老目，怎么可能让他继位呢？即便是继了位，也很难服众啊。那要是照这么看来，我这妹夫还挺有潜在优势的。他这个人的心腹其实并不多，如果我趁这个机会好好效力，在关键时刻发挥一些作用，那日后我就不愁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了。况且我那妹子还是他媳妇儿，即便我不出这个力，万一日后有个风吹草动的，我也脱不了干系。既然如此，那我还不如帮他这个忙呢。一通考虑之后，年羹尧这心里也有谱了，于是马上收拾好行囊就去了四川，准备帮着胤禛做好准备工作。 正是这次调动让年羹尧搅进了争夺权位的漩涡。还没出世他就面临着危机重重，长大步入仕途以后他却步步高升，获得皇上器重，权力无人能及，然而得到一切之后他却忽略了功高盖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战功扬名恃宠身败的狂妄之臣年羹尧第二集。朝廷里的人际关系那可比咱们所想象的复杂多了，所以说这次年羹尧能够成为地方首脑级人物，胤禛的极力推荐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还有一个比这更重要，那就是胤禛的推荐皇上得认可呀。这不，为了在皇上面前表忠心，年羹尧刚一上任就赶紧写了一封谢恩的奏折，这折子里头说的话就连年羹尧自己都觉得起鸡皮疙瘩，什么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了，当竭力图报了，反正这折子要是让皇上看见了，人都不用见就能想象得出来年羹尧那副感激涕零的样子。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年羹尧可就正式坐在了巡抚衙门大堂里头。您还别说，虽说他这官职有点走后门的嫌疑，可就他这办事能力还真不简单。打从一上任，年羹尧就开始到一些地区进行考察，了解当地政务的具体情况。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是大刀阔斧的做改革，什么禁止私派赋税，禁止官员克扣公粮，禁止贪污受贿，样样他都以身作则，有些不合格的官员索性被他撤了职。康熙皇上一看，这小伙子我没看错，结果还给他批了两句话，甘心淡泊以绝寻辟。别看就八个字，那可是表明皇上认可你的工作能力呀。胤禛也是在旁边瞧着偷偷乐。不过就在年羹尧一心改革的时候，这西北边疆却出事了，蒙古的一些部落开始伺机捣乱，打算和大清朝夺天下的野心是一天比天重。康熙特意派遣十四阿哥驻节西宁，年羹尧作为辅助指挥协同作战。由于年羹尧对边情比较了解，对防御部署的工作也是指挥得力，十四阿哥还保举了他做四川总督，这回年羹尧可是既有实权也有兵权了。康熙59年，这场拼杀惨烈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清军赶走了准噶尔军队，还占领了西藏，年羹尧也因为平定西藏安抚边疆有功，升任为川陕总督。康熙61年的11月13号，康熙皇上驾崩了，四阿哥胤禛没有白费这几年的功夫，没有白白做这些准备，终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雍正皇帝。本以为一切都可以平静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年羹尧却收到了一封更重要的密函，那就是雍正让年羹尧阻挠十四阿哥带兵回京，以防不测。您说这普通老百姓都羡慕皇上，穿金戴银，吃穿不愁，家里子女一大堆，还掌管天下。可是您要是换个角度想想，这皇上家的人何尝不羡慕普通百姓啊？老百姓的家里虽说日子过得苦点，可是人家有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这皇宫里最缺少的一点，那就是亲情啊。别看这些皇子们小的时候玩的都挺高兴，可等这孩子一长大，心里头惦记的全都是老爹的位子。儿子那么多，可皇上的位子只有一个，传谁不传谁呀？尤其像雍正这样的刚刚登基，位子还没坐稳当呢，身边那些眼红的兄弟们就更容易下黑手了。所以您说就这些做皇上的，他们的心里也够残缺的。年羹尧虽然手握重兵，官位不小， 可是对于他来讲，阻挠十四阿哥带兵回京仍然是一个不小的任务，如果失败了，雍正很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个关键时刻，年羹尧将如何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蒙和您话说天下。老爹死了，儿子不可能不回京奔丧啊。但是要想让十四阿哥单独回去，找什么借口或者是什么理由，这才是最关键的。拿着密函，年羹尧的脑子都快响碎了。以我个人的力量，这事儿肯定办不了。如果要是能让雍正皇帝配合，兴许我还能尝试一下。想到这儿，年羹尧提笔就给雍正写了一封信，信里边的内容大致是希望雍正皇帝能借着十四阿哥在西北战事中失利的事实，把这将军帅印转交给我，由我和另外一个部下共同负责西北军务。这样一来，十四阿哥手里没人了，他就是想带都带不回去了。奏折一递上去，雍正转脸就下了一道谕旨，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据照年羹尧办理。这下年羹尧不光阻止了十四阿哥带兵回京，还掌管了西北和西南各省的军务和民政的调度大权。别看和其他总督比起来头衔都是一样的，可是他手里的权力和朝中的地位可是那些人比不了的。估计那个时候雍正心里肯定琢磨，看来当初我让年羹尧替我在四川打下根基，还真没找错人。不光领兵作战他是一把好手，战略战策上也颇有头脑啊。其实年羹尧那个时候的表现咱们也不难看出来，在雍正这个新皇帝继位的过程中，他确实起到了稳定京城以外的政治局面，如同定海神针一般的作用，所以雍正这么信任他，赏识他，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外有年羹尧，内有隆科多，雍正这皇上的位子虽然坐上了，可接下来的日子却没让他过踏实。早先康熙在世的时候，青海地区的一些蒙古王公就因为不满意清朝廷的统治，打算自立门户称霸青海。康熙皇帝虽然起兵反抗，镇压住了他们的势力，可是却没有铲出祸根。这会儿康熙去世了，雍正刚登基，这些人就开始趁火打劫，趁着雍正皇位不稳的时候过了添乱，又打算自立门户。这些人纠集了20多万大军四处捣乱，还把前去招抚的兵部侍郎给扣下当了人质。雍正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就急了，你们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看我刚刚登基是个新皇上，就以为我没本事把你们给制服了吗？年羹尧，我命你为抚远大将军，移师西宁，指挥平叛。就这样，年羹尧又接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要知道这回领兵作战是小事儿，更重要的是皇上的面子和在众人当中的威信，这仗年羹尧是死活都不能输。不过如此重要的任务康熙都没能铲除，年羹尧就能办到吗？接到任务之后，年羹尧可真犯愁了，人家20万，可现在西宁的守军只有1500人，还多半是老弱病残，如果在朝廷重兵赶来之前，我要是没能挺住，这不是让我送死吗？这回我没能打赢，皇上的威信肯定就得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我这几年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年羹尧一宿没睡，天刚一亮就启程去了西宁。当时西宁的四周是烽火连天，叛军已经攻陷了西宁外围的一些阵地，现在正在围攻南铺。如果此时年羹尧和叛军硬碰硬，那胜算就是零了。 于是年羹尧回到坐镇的南部城楼，就开始琢磨上了。我们的势力太弱，如果想击垮对方，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虚虚实实，打他个出其不意，再等朝廷派来重兵，一举消灭他们。想到这儿，年羹尧就吩咐手下准备作战。首先他把士兵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南部城门里闭门不出，汉军以为城内有伏兵，所以只能在城门外攻打，只要留守的这些人能扛住，不让叛军打垮，就算是完成任务。另外一部分官兵跟着年羹尧躲在周围，趁着夜色去偷袭敌营。叛军不明虚实，以为朝廷大军已经来了，仓皇逃走，南部的危险这才解除。紧接着朝廷大军已经赶到，年羹尧一声令下，对叛军发起全线进攻。最后叛军实在是无力招架，领兵的几位头头也是死的死，逃的逃。历时15天的恶战，终于在年羹尧的带领下算是全面获胜了。这次战役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可真是当时比较罕见的。青海的战事大获全胜，不光让年羹尧的威名传遍了整个西北地区，更让雍正皇帝对他的器重是一天比一天高。这里是话说天下，年羹尧可以说前半辈子对大清朝，尤其是对雍正所做的贡献还是不少的。可是人一旦有了权，有了名，就会不自觉地忘了自己的身份。这些成绩虽然让外人看来除了羡慕就是佩服，不过对于年羹尧来讲，正是这些成绩为他日后的前程埋下了祸根。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